好只听好歌不听话。 千条山万座，我们曾经

阵阵凉的风吹过来，这感觉只有我能了解，多少往事在心里打开，就像在呼唤我的悲哀，浮现的记忆中爱情，无奈的一本正两伤害，拥有命运中的惊喜，不知道会变成悲，今夜分我心流着泪，会珍惜曾经 小雨点